你好，我是刘超。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IPC 中不同的项目组之间抢资源应该如何协调。前面我们了解了如何使用共享内存和信号量集合之后，今天呢，我们来解析一下内核里面都做了些什么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咱们前面讲消息队列、共享内存、信号量机制的时候，我们其实啊是从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统一的规律的。比如说他们在使用之前都要生成 K，然后呢通过 K 呢会得到唯一的 ID， 并且呢都是通过一个叫 XXXGET 这么一个函数。在内核里面，这三种进程通信机制呢都是使用统一的机制来管理起来的，都叫做 IPC XXX。 为了维护这三种进程的通信机制呢，在内核里面我们声明了一个有三项的数组，我们通过这段代码呢来仔细看一下。这个代码中啊，它定义了这个数组里面第零项用于是信号量，第一项呢用于消息队列，第二项呢用于共享内存，分别可以通过 SIMIDs、MSG IDs、SHM IDs 来访问。这段代码里面有个叫 NS 的东西，它的全称叫 Namespace， 可能啊不容易理解。你现在可以把它认为它呢是一种机制，将一台 Linux 服务器呢逻辑的隔离为多台 Linux 服务器这么一种机制。它背后的原理啊是一个相当大的话题，我们需要在容器那一章呢详细进行讲述。现在呢你就可以简单的认为啊，我们没有 namespace， 整个 Linux 啊就在一个大的 namespace 下面，那这些 IDs 呢也是整个 Linux 里面啊就只有一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struct IPC IDs 里面都保存了什么。首先 in use 表示啊当前啊到底有多少个 IPC。其次呢 sequence 和 next ID 呢用于一起生成 IPC 唯一的 ID。因为无论是信号量、共享内存还是消息队列，他们三个的 ID 啊也是不能重的。然后呢 IPCS IDR 是一棵奇数数，你看我们又碰见它了。我们一旦涉及到要从一个整数查找一个对象，它呢都是最好的选择。那也就是说对于 SEM IDs、 MSG IDs 和 SHM IDs 它各有一棵奇数数。这个奇数数里面它究竟存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呢，能够统一的来管理这三类 IPC 的对象呢？我们啊通过下面这个函数叫做 IPC Obtain Objects RDR 可以看出端倪。这个函数啊它根据 ID 会在奇数数里面找出来一个非常特殊的 struct， 就是这个 kernel IPC prom。 如果啊我们看对于信号量、消息队列和共享内存它的一个结构，我们会发现这三个结构的第一项都是这个 struct kernel IPC prom。到这里啊我们就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指向 struct kernel IPC prom 的指针，通过强制类型转换以后得到整个结构。那做这件事情的函数呢就是下面这三个，叫 SEM Obtain Object、 MSQ Obtain Object 和 SHM Obtain Object。 通过这种机制啊，我们就可以将信号量、消息队列、共享内存统一抽象为 IPC 类型进行统一管理。你有没有觉得这有点像我们在面向对象编程中里面这个抽象类和实现类它的这么一个意思？没错，如果啊你试图去了解 C++ 中它的类的实现机制，它也是这么干的。有了抽象类，接下来我们来看共享内存和信号量它的具体实现机制。首先啊我们来看创建共享内存的这个系统调用，就是 share memory get。 这里啊调用了抽象的 IPC get，参数呢分别是共享内存对应的 SHM IDs， 对应的操作 SHM Ops， 以及对应的参数 SHM Parameters。 如果 K 呢是 IPC Private， 那么就是永远创建新的，如果不是呢就会调用 IPC Get Public。 那 IPC Get 呢具体代码呢就是下面显示这样，在 IPC Get Public 里面呢我们会按照 K 去在那个数里面查找，找找找就会找到 Kernel IPC Prom，如果没有找到那就看是否设置了 IPC create， 如果设置了这时候就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如果找到了就将对应的 ID 返回。这里啊我们重点看如何按照参数 SHM Ops 来创建一个新的共享对象。这里啊会调用 new segments。 new segments 啊它的函数呢会分为几步，它的第一步它是通过 kv malloc 在直接映射区啊分配一个 struct share memory IDkernel 这么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啊就是用来描述共享内存的，这个结构最开始就是咱们上面说的那个 struct kernel IPC prom 这个结构。接下来啊就是真的属于这个共享内存的一些变量了， 来填充这个 ShareMemoryID kernel 结构，比如说里边有 K 啊，有权限啊等等。 New Segment 的第二步呢，就是共享内存需要和文件进行关联。它为什么要和文件进行关联呢？咱们前面讲内存映射的时候我们讲过，虚拟地址空间啊，它可以和物理内存呢进行关联，但是呢这里面有个缺点，就是某一块物理内存它一定是只属于某个进程独享的。那么虚拟地址空间呢，它也可以映射到一个文件，那么文件呢是可以跨进程共享的。那么咱们这里啊，我们的共享内存需要跨进程共享，所以说在上面的两种机制里面，我们应该借鉴文件映射的它一个思路。那只不过说原来的文件映射我们其实映射到一个硬盘上的文件，这里呢我们就不应该再映射到硬盘上的文件了，而是应该映射到一个内存文件系统上的文件。于是呢我们呢就在 shmem.c 这个文件里面找到了它定义了一个基于内存的文件系统。这里啊你一定要注意区分 shmem 和 shm 的区别，前者呢是一个文件系统，后者呢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进程通信机制。由于接下来啊比较容易混淆，所以说呢我用全拼，对吧？对于文件系统我就叫 SHMEM 啊，对于进程通信机制我们就用 SHM。 那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初始化这个文件系统，所以说呢 SHMEM init 它会注册了这个 SHMEM 文件系统的 SHMEMFS type， 并且挂载到了一个叫做SHM mount 下面。注意啊，这里虽然是 SHM mount， 但是它其实属于文件系统的啊，这里确实有点混淆，不必要关注它。接下来呢 new segment 的函数啊会调用 SHMEM 的 kernel file setup， 那其实呢就是在这个 SHMEM 文件系统里面创建一个文件。 SHMEM file setup 呢会创建一个新的 SHMEM 文件，对应的 dentry 和 inode， 并且将两个关联起来，然后呢会分配一个 struct file 一个结构来表示我创建的这个新的 shmem 文件，然后呢它呢还会指向一个独特的 file operations 一个结构，就是这个 shmem file operations 这么一个结构。 new segment 函数的第三步就是通过 ipc add id 将这个新创建的 struct shmemoryid kernel 结构呢挂到SHMIDs 里面这个技术树上，并且返回相应的 ID， 并且呢会将这个 ShareMemoryID kernel 呢会挂到当前进程的 CSV ShareMemory 这个队列里面。至此啊，共享内存呢创建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看如何将这个共享内存映射到虚拟地址空间里面去。从上面的代码解析中我们知道，共享内存的数据结构 struct ShareMemory kernel 它有一个成员叫做 struct file SHM file，它呢是用来管理内存文件系统 SHMEM 上的内存文件的。那无论这个共享内存是否被映射， SHM file 呢都是存在的。接下来啊，我们要将这个共享内存呢映射到虚拟地址空间中，调用的是 ShareMemory attach， 对应的系统调用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接下来这个函数里面啊， SHM obtain object check会通过共享内存的 ID 在那个技术树里面找，会找到 ShareMemoryID kernel 这个结构，然后可以通过它呢会找到刚才这个 SHMEM 上的内存文件。接下来呢我们要分配一个结构叫 struct SHM file data 用来表示这个内存文件，它呢会将 SHMEM 中指向内存文件的 SHM file 复制给struct shm file data 中的 file 成员，然后呢我们还会创建一个新的 struct file 也是指向 shmem 中的内存文件。那为什么还要再创建一个呢？这两个功能啊是不一样的。 shmem 中的 shm file 呢用于管理这个内存文件，它是一个中立的独立于任何一个内存的一个角色，而新创建的这个 struct file 是用来专门做内存映射的。这个呢就像咱们前面讲内存映射那一节讲过，我们原来在一个硬盘上的文件要映射到虚拟地址空间上的时候，需要在 VM Era Struct 里面有一个 struct file VM file 要指向这个硬盘上的文件。现在我们变了， 不是硬盘上的文件了，我们要指向内存里面的文件了。但是呢，这个结构还是不能少的。那新创建的 struct file 的 private data 就会指向这个 struct shm file data。 那这样呢，内存映射的那部分数据结构就能够通过它来访问内存文件了。那新创建的 struct file 的 file operations 呢，也发生了变化，它变成了 shm file operations。 接下来呢， do mmap page off 这个函数呢，我们遇到过，它原来是用于映射上硬盘上的文件的时候也是调用它。这里啊，它的过程我们再详细展述了。它大概就是说，它会分配一个 VM Instructor 指向虚拟地址空间中还没有被映射过的那个区域，然后呢，它的 VM File 呢会指向这个内存文件，然后呢，它会调用 SHM File Operation 里面的 MMap 函数，这里面呢会调用 SHM MMap 进行映射。这个 SHM MMap 它会调用 SHM File Data 中的 File 的 MMap 这个函数。那么呢，这次呢调用的是 SHMEM File Operations 里面的 MMap， 也就是调用了 SHMEM 的 MMap。 这里面特别绕，就是 SHM 的 MMap 经过一系列的转调，最终调到了 SHMEM 的 MMap。在这里面啊， VM Error Struct 的 VM Ops 指向了 SHMEM 的 VM Ops。 那等从 Call MMap 返回以后呢， SHM File Data 的 VM Ops 它指向了 SHMEM 的 VM Ops， 而 VM Error Struct 的 VM Ops 呢改为指向了 SHM 的 VM Ops。 这里面注意有两个 VM Ops， 一个是SHM 的 VMOps， 一个是 SHMEM 的 VMOps 啊，等会儿还会遇见这俩。接下来啊，我们就看这个 SHM VMOps 和 SHMEM 的 VMOps 它的定义。它里面啊最关键的都是这个 FOT 函数，也就是说我们映射完了以后，我们总归是要访问这个虚拟内存的时候，访问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内存没有映射，那么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当然就是 do page fault 啊，就会出现缺页异常。那当访问不到的时候呢，那么它先会调用 VM Instruct 的 VM Ops， 那这里面呢就会调用 SHM VM Ops 的 fault 函数，也就是 SHM 的 fault， 然后呢它又会转而调用 SHM file data 里面的 VM Ops， 这时候呢它调用的是SHMEM VM Ops 的 fault 函数，也就是 SHMEM 的 fault。 也就是说当 do page fault 的时候它又调了两次，先调的是 SHM 的 fault， 然后呢经过16转调，最后又调到了 SHMEM 的 fault， 又出现了两个，比较绕啊。注意虽然呢基于内存的文件系统已经为这个内存文件分配了 inode， 但是呢内存啊却是一点都没有分配，只有在发生缺异常的时候呢才进行分配。那就是下面这个代码里面 SHMEM fault 呢会调用 SHMEM getPageJFP， 它呢会在 PageCache 或者 Swap 中找到一个空闲页，如果找不到呢就通过 SHMEM alloc and acctpage 呢会分配一个新页，如果我们进去看呢会发现它最终呢会调用内存管理系统的 allocate page VMA 在物理内存中分配一个页。至此啊，共享内存才真的映射到了虚拟的空间中，进程呢就可以像访问本地内存一样访问共享内存。这个过程啊也是挺复杂的。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共享内存的创建和映射过程。里面啊实在是 SHM 和 SHMEM 倒腾的啊，特别的复杂啊，并且有特别多 operations 和特别多的 file。 那么呢我画了一个图，通过这个图呢你就能看到哎，他们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其中啊中间有12步。第一步就是调用 SHM get 来创建共享内存。第二步呢，那先通过 IPC find key 在基础树里面根据这个 key 啊找，看能不能找到共享内存的对象 shamm id kernel， 看呢它是否已经被创建过，如果已经被创建过呢就会被查出来，就比如说我们 producer 中创建过了，那在 consumer 中它肯定直接查就查出来了。第三步，如果共享内存中它没有被创建过， 那么它就会调用 SHM Ops 里面的 New Segment 方法来创建一个共享内存对象 Shared Memory Kernel。比如说在 Producer 中它就会被新创建。那第四步，在 SHMEM 这个文件系统中会创建一个文件。那么共享内存对象 Shared Memory ID Kernel 呢就会指向这个文件。这个文件还会被分配一个 struct file 来表示。那么由于很多 struct file， 我们这里姑且称为 file1。第五步，调用 Shared Memory Attach 将共享内存映射到虚拟地址空间里面去。第六步， SHM Obtain Object Check 会先从那个基础树里面找，会找那个 Shared Memory Kernel 这个对象。第七步，然后会创建用于内存映射到文件的这个 file 和 Shared Memory File Data。这里的 struct file 是和上面那个 struct file 不一样，我们姑且称为 file2。 第八步，我们会关联内存区域 VML struct 和用于内存映射的文件的这个 file 以及 file2， 那么它会调用 file2 的 mmap。 第九步， file2 的 mmap 其实就是 SHM 的 mmap， 它会调用 file1 的 mmap， 就是 SHMEM 的 mmap啊，这次两个 file 的一次转调，然后呢会设置 SHM file data 和 VM error 的 VM ops， 这里有两个 VM ops， 它俩又不一样。第十步，内存映射完了之后，其实并没有真的分配物理内存，而是当内存访问的时候就会触发缺异常 do page fault。 第十一步，那么缺异常以后 VM error struct 里面的 VM ops 它的 SHM fault会调用 SHM file data 里面的 VM ops， 它里边是 SHM map 的 fault， 这里面有两个 VM ops， 有两个 fault， 是 SHM 的 fault， 最终会调用 SHMEM 的 fault。 第二十二步，真正分配内存呢就是 SHMEM 的 fault， 它会在 page cache 里面找到一个空闲页，如果找不到呢就会创建一个空闲页。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这里啊我们只解析了 Shared Memory ID 的结构，消息队列的程序啊我们前面已经写过了，但是呢 Message IDs 这个结构啊并没有解析，你试着去解析一下。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